车，就本身它就在了处在了一个可以运行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它可以原地，但是竞赛型的车一旦发动，一旦你踩死这个车完全停下来，对不起，这辆车你自己是发动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过外力一些这个机械结构和这个助力，包括电机的使用，才能让这辆车重新打火。 嗯，这个规矩还是挺多的啊，这里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卡丁车啊这个运动。当然呢，卡丁车是众多赛车手进入赛车之路当中的第一站，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站。那后面的晋级之路一步一步，又是应该怎么走上去的呢？才能够走到最顶级的这种 F1 的赛场哈。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有继续请李音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105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回听今天的节目呢，您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将会为您解答关于财富管理的问题，尤其是保险方面，您的疑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答案。那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将会围绕着寿险而展开。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啊，各位十分保险的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对于我们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了解吧。 那这几天呢我们将会着重去关注寿险。首先对于寿险的定义和分类，请王悦老师给我们做个解答吧。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所谓的寿险，那全称叫做什么呢？叫做人寿保险。那说白了，所有和人的寿命啊相绑定的，或者说我们说以人的寿命为标的的这样的产品呢，都叫做寿险。那目前呢，我们的寿险的主要分类呢，分为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险。那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觉得奇怪啊，那年金险为什么也是和寿命绑定，或者说也是寿险呢？其实呢，我们与人的寿命相绑定，不但说是与他的这个身故相绑定，也与他的生存相绑定。那我们说只要活着就给钱的保险叫做年金险，它也属于寿险产品。那还有一个险种刚才介绍到，就是我们的两全保险。那什么是两全保险呢？我们叫做生死两全，也就是说我们活到一定期限给钱，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发生了这种身故的这种情况，我们依然是进行这样的一个赔付。那我们很多客户呢就喜欢买这种两全保险，这个是它基本的一些分类情况。 定期寿险啊，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就是它有年限和没年限这个区别是吗？ 对的。那我们定期寿险呢，约定一定时间内我们保障身故和高残这样的保险呢叫做定期寿险。那终身寿险呢，我们和定期寿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保障时间是终身的，是持续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保障。那对于说我们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的定期寿险啊。一般来讲，定期寿险的保额呢大概在300万到500万左右。那这个主要我购买这个产品的原因呢，就是定期寿险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对家庭负债的这样的一个承担。那比如说我家里购买了房子，有可能有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房贷，那如果说夫妻两个人去还这个房贷呢，可能压力就比较小。那如果在这个还贷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人发生这种我们非常不想发生的这种不幸的情况，可能另一个人独自承担这个房贷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呢，通过一张定期寿险，可能夫妻双方呢各有几百万的保额，如果另一半发生了这种风险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定期寿险把房贷还上，这是定期寿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另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每个人呢，我对家庭都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啊，比如说我的责任期是30年或者40年，那在这个期间呢，我就要保证我的收入不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不想发生的这些风险啊，意外这种情况发生了，我自己的家人的生活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时候定期寿险就起到了它的作用。我们建议只要是成家立业之后啊，都要配置一定的定期寿险去承担这样的一些风险。 也就是说这个定期风险吧，它有点是防这个未来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是留给自身以外的，就是亲人这样的哈。 对的，我们说这个有一个理念叫做留爱不留债，其实就是体现在定期寿险它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哈，我也健健康康的，我也没发生什么意外，那这个定期寿险的价值又怎么体现呢？ 当然都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不发生任何的意外，但是呢风险就客观的存在那里。如果说应对风险我们不做任何动作，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动作，当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结果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啊，这种定期寿险的价格高吗？ 啊，比如说我几百万的这样的保额，可能每年交纳的保费就是几千元或者是不到10000元这样的一个金额，就可以承担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保额。 那有没有推荐的定期寿险的产品呢？ 那这里呢，我就不做具体产品的推荐了，那我们就提示几个我们自己如果要购买定期寿险一定要注意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就是时间。那我买定期寿险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那我买到终身它就成终身寿险了，价格也会高很多。所以呢，第一个是时间要覆盖自己的责任期或者自己的债务期。比如说你的房贷的时间是30年，那你就可以购买一个我们保障期限为30年的定期寿险。比如说我的责任期可能我预计是30年到40年，那我们就可以购买一个30年到40年的这样的产品。如果是20年，我剩余的责任期只有20年了，那我们购买一个20年的也就可以了。第一个是时间要符合自己的责任期或债务的需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费率一定要尽可能的越便宜越好，杠杆率越高越好，说白了就是保额和保费的这个比值越高越好。那第三呢是等待期。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只买健康险的时候会遇到这个等待期，那其实对于终身寿险啊，对于定期寿险这样的产品，它有的时候也会有等待期啊。在等待期内如果是因为疾病发生身故，可能只退还您保护费或现金价值，那如果因为其他情况身故呢，可能是赔付的保额。我们尽量建议呢等待期越短越好啊，最好没有，如果有的话最好是90天的产品。那最后呢是责任免除。我们说购买保险最起码要关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产品的保险责任保障了什么，第二个就是责任免除，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不保障的啊，不提供保障的。责任免除越少越好啊，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责任免除仅有3条的这样的产品。这个是我们购买产品的一种建议，那就不做具体产品推荐了。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3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

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穿羽绒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也是二，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